这里是北京， 是北京， 爱一座城，唱一首歌。 我家住在银河边， 祖国的心脏， 用心动的歌声唱出我爱的北京。 这季节